你觉得有点凉。 是的，所以说在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哎，你明明是在说那个风有点大，为什么说到了注意， 是我就怕比如说车速可能会降低一点、啊、 主要是不能边吃鸡蛋灌饼边开车哈、嗯。 今天的尾号是限行尾号是 4和9 啊、嗯、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开车的时候需要解闷的话，可以把调频调到 FM98.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同时呢、嗯、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嗯， 怎么看呢？大家呢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 嗯， 同时呢你还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啊，我们现在仍然是在我们的2018北京青年榜样人物访谈录的特别节目当中哈。 嗯， 我们今天这个仍然请来的是一位北京青年榜样哈、 嗯、 每天早晨的时候呢这档节目很多的听众都发微信给我们的后台留言说特别的好，每天都至少听到了一位青年榜样的故事。 对、 嗯、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青年榜样比较特殊，就是他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榜样， 最陌生的熟悉人，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就是离你很近、嗯、但是你觉得他离你很远似的。 是的、嗯、然后每一次我觉得他的爆料都比那个就是很多我们的一些网络媒体爆料都快。 那可不是吗？ 而且他的爆料都是既真实而且有的时候 又迅速， 然后还很反转、嗯、好吧， 不卖关子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他叫做郭涛。说到这儿你可能还是不知道他是谁哈、 嗯、 但是我们说到平安北京您一定就知道了。 嗯， 郭涛呢是让他来介绍自己吧。 好吧，我们让郭涛来介绍一下自己啊、嗯， 好的，大家好，我是咱们北京市公安局啊，官方新媒体平台平安北京的、负责人之一。我是可以说在现在流行的网络一句话叫平安北京本尊啊。 啊，是的是的， 平安北京本京、 啊、是的啊，反正今天看到了郭涛就感觉非常的平安。 那倒是的，不，你会想他坐在直播间里面还行吧，应该 是 俩比较平安。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啊，哎，其实昨天的时候平安北京好像还在发内容哈， 应该是每天不断的在发。 对， 是 的是的啊， 是的， 就是每一次的重点事件就是前我还那个昨天的时候还在聊，就是、 嗯、 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那个新闻的夜班编辑， 嗯， 然后每天早晨7点多的时候还要刷一个微博，就是平安北京，看看有没有什么爆料。 我跟你说，现在你还别说平安北京啊，不仅仅是比如说一些专业的编辑或者是记者在看，其实它已经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的一个需求。比如说、 嗯、 我虽然不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看一下，因为就是涉及到了安全哈、啊 嗯， 或者是其他的方方面面，它一定是需要被关注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它的粉丝量已经到了1252万、 嗯、 堪比一个这个明星大 V 的微博。 是的，我们抓紧蹭一下流量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和郭涛来聊聊他的所在的平安北京、 嗯、 以及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叫做市局系列里吧、 嗯、 啊，我们的在网络的这样的一种媒体当中如何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好吗？ 嗯、 第一个问题是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平安北京它是怎么诞生的呢？ 嗯 啊，平安北京可以说是咱们在我们诞生的正式的时间是在2010年的8月啊，2010年8月的时候啊，正好是处在一个咱们这个微博平台这个在不断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最喜欢的一个社交网络平台之一啊， 嗯 啊，在这个之前呢也是已经有很多的政务的平台已经入驻了微博平台， 嗯 啊，那么那时候呢我们觉得在做好咱们这个警察公共关系，然后这个更密切的警民的这个关系，而且在这个老百姓上网的人数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长、 嗯、 那么这样的话因为警察这个职业是跟老百姓打交道最紧密的行业之一了， 嗯 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渠道啊，有一个大家在哪儿我们就应该在哪儿的这样一个意识， 嗯， 所以说就很快的入驻了这个平台，也是建立起一个警民沟通的一个新的一个桥梁吧，算是、啊、 嗯，这是一个初衷。 嗯、 所以说它已经运营了很多年了， 而且就是在咱们微博在那个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又发生了很多 社会关注啊，网民关心啊，媒体聚焦的这些这个重大的各类的这个案事件，是因为警察这个行业涉及到咱们整个全社会的一个公共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去作为一个网络的新闻发言人来及时的、快速的、权威的告诉大家发生了些什么事儿，然后那个警方的处置结果怎么样然后大家关注的一些点我们怎么去回应，那么这样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渠道，还有像社会公布情况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会更直观的、更快速的了解咱们的社会上发生了哪些事儿，我应该注意到一些什么，对，这样是一个老百姓的知情权，包括也是对警方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监督权，各种权益的这个保障。所以说，它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诞生，与警方和与老百姓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平台。 没错， 明白。 而且我发现，在这个微博上哈，它不仅仅是在通报你一些，比如说事件啊、 是的，公布一些 案件等等。除了这些以外，它就是被人称为是。郭涛被称为是最皮的平安北京最皮的搞笑段子手啊，比如说我给大家念两条啊，这个平安北京昨天晚上8点发了一条，说偷啤酒翻墙逃跑失败，雪地被倒挂数小时，这是年度最搞笑的小偷诞生了啊。另外一个呢是酒驾男子没现金交抽血费，然后这手机壳里藏点私房钱，今天用上了。就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平安北京不仅仅是在通报一些案件，其实也是非常把这些很有趣的案件还很有趣的给大家展现出来了。那郭涛为什么自己被评为是平安北京最皮的段子手呢？ 对，就是。可能平常比较喜欢穿真皮的多，开玩笑，就是这个皮是一个网络用语嘛，然后就是比较那个比较逗，然后平常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比较逗的、比较喜欢这个逗大家开心的一个人。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涉及到工作这块的话因为在网络平台，整个这种氛围和大家的这个上网的这个关注的这个年龄段然后就是咱们受众的群体然后包括咱们这些官方的这些语言，可能大家觉得有一些生硬，或者直接说案件的话就是可能没太大意思。然后呢一旦你说的东西没有意思的话，大家也不愿意去听，也不愿意去看，那么对大家也没有任何帮助。那么我们就一直在想，其实这种很早以前的话就发现这个现在网络上的一些用语其实包括不光是我们，包括各大那个政务的平台都在使用一些网言网语。因为只有你把一件事儿说得有趣儿，然后先有趣儿再有用，觉得大家才能够更愿意去看你也是这么多我们积累了这么多粉丝和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秉承的一个你就要权威准确，还是必须要有趣儿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微博的名字就很这个和这个老百姓很贴近，叫平安北京。 对对 对， 这名字当时起的时候我觉得也都特别的好，比这个叫警方发布或者说什么什么北京警察或者这样的一个称谓要有 意思，更有贴近性。 对 对对对，这个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咱们那时候广告，这个人人携手共创平安北京，说在共创我们其实不是，这四个字其实代表了简单来说是今天我们在说是我这个在工作的这个咱们警方的一个工作平台那么往大一点说，这个是咱们首都50000多民警的这样一个心愿，也是这个50000多警察包括咱们几十万的治安志愿者的一个，还有全北京2000多万这个老百姓共同的一个心愿和努力的目标就是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是的， 对对 对 你在这个发布或者说是转发一些微博这个评论的时候说了这些好玩的段子是自己就是长期积累的一种过程呢，还是说这个灵机这个灵光一现然后就写出来的呢？ 我觉得您说的都有因为这个在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尤其是做新媒体平台必须要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平常也要多看不光要关注警方的这个账号在说些什么，更要关注大家都在关注什么网上在流行说什么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流行的这些东西一定要和你警方的工作结合起来那样，这样的话大家才觉得哟，一个警察也关注这一类的事儿那实际上呢，我们在说这一类事的时候，实际上在用一些巧妙的过程来 贴合咱们警方的一个工作啊，包括能给老百姓带来一些安全性的服务啊。 嗯， 啊，就是我们的初衷还都是这些的。嗯，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和这个郭涛一起聊一聊郭涛的这个工作环境吧。刚才这张照片应该是。 啊，这是我们的 工作状态的 办公室哈。 对对对， 但是我在我的心目中，我想象的办公室应该就是没有这些，比如说平安北京的背景板 啊， 怎么还有卡通人物呢？ 对啊， 对，这已经有点晒掉色了。这个是我们整个办公室有一大面墙的一个背板，我这个所在这个位置正好在这个背板的前面。对， 嗯啊，所以你看看，这就是在这台电脑里。 有了这么多， 有了这么多 好玩又权威的资讯， 是的， 大家 让这么多的媒体在屁股后面追， 没有没有， 这个照片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体现的是郭涛的一种工作的环境哈，和状态，基本上每一天你的这种工作的状态或者环境的时间有多少？ 如果要是说我们是有这个，我们平安北京平台是24小时有人值守的。 嗯， 然后如果要是我们团队轮流值班，那么如果就是说赶上每天值就是5天，隔5天就值一个班。 嗯 啊，那么基本上这种状态就是，如果要值班的话，就是一直是全天性的。 嗯，就是从白天一直到晚上， 7×24小时嘛，我们 家。所以这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对对对对， 因为这是一个就是警方发布的一个窗口嘛，所以说 及时非常关键。 对，尤其是就是说老百姓有一些是不懂的，我们每天的这种艾特和咨询量，就是每天就是固定差不多就是5万左右啊。 所以觉得过来吗？5万 啊，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能尽全力去看啊。 嗯嗯， 要求这个我们之前提出的理念就是渐渐有回复，事事有回音。 嗯， 也就是说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这个反映的情况，包括一些咨询的问题， 嗯， 能够回答的一定要回答，不能够回答的话让专业的部门或者说告诉他专业部门的电话啊，不包括比如说这个不归属于警方的管辖，那么我们告诉他比如说归属哪个部门，哪个部门你可以拨打哪个电话去联系啊。 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36000人了啊。 嗯， 谢谢大家。 很多的这个网友哈，比如说问哇，终于见到了平安北京的本尊啊，还有说是难道这个平安北京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郭涛发布的吗？哇，终于见到了啊。还有就是很厉害很厉害，就是其实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觉得平安北京是一个非常就是给大家安全感的一个平台哈。嗯，每次发布的东西的时候，让我们都觉得正义 凛然 的那种感觉哈。 而且有很多消息一开始是我们不确定的， 是的， 然后我们找不到非常靠谱的消息源，然后看一眼平安北京有没有说。嗯，如果他有说了，那说明就 是 正确 的。 嗯，好吧，今天我们不仅要聊平安北京，还要聊郭涛哈。 嗯，刚才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郭涛很善于让别人关注他们平安北京。 是的， 因为这里我要告诉你，因为他是科班出身的。 哦， 他是学新闻传播的。 哦，是吗？ 对。 嗯，太厉害了， 他不是警校毕业的。哇， 原来遇到一个同行。 解释同行。 对对对对对。 郭涛是也是一开始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学的新闻专业。 对对对，我学的是广播电视新闻。 广播电视新闻。 嗯， 然后后来就毕了业以后就来到了平安北京吗？ 其实不是啊，毕了业以后呢，然后是在往一个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 嗯， 对，将近不到一年的时间嘛。 嗯， 然后后来才入警。 哦，哇塞。嗯， 后来是重新去考了这个。 考了公务员，然后就是进入警队。 哇塞。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怎么说呢，其实在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一直在思考今后这个未来的这个从业的这个方向。嗯，然后我可能就是说从事的专业然后思考自己从事的专业，然后再有自己的这个愿意去从事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习总书记一直提的叫不忘初心嘛。 嗯， 我觉得可以适用到很多方面，就是咱们这个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也是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喜欢干什么。嗯，想去做什么。然后呢，本身我又是一男孩，然后平常小的时候就喜欢拿着枪滴滴答答的。 嗯， 是吧。然后家里边也有父辈也有从事警察的这个行业的亲戚。 嗯， 从小有点耳濡目染的这种感觉。啊，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作为男孩都有这种从军和当警察的这种梦想吧。 嗯， 我觉得正好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嗯，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把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专业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 很幸福的事，嗯，对， 非常幸福， 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郭涛其实学的就是新闻传播吧， 对， 然后呢你说你真的让他去拿枪去抓小偷 去办案， 对，去办案，我觉得和这个专业的领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幸福感不一样，我觉得 对，但是就是作为一名警察，然后又是在咱们这个做新媒体，就是说我们日常在说，就是我们是警察中干编辑干的最好的编辑里边最会抓人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包括自己以内之前都是从咱们基层那个工作基层工作，然后再到了咱们这个市局的这个平台上来的，也不是说毕了业然后就来到咱们平安北京的，对 那在这个平安北京刚刚进到这个里面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适应，或者说是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怎么开展工作啊？哪个切入点？ 肯定是不适应，因为之前在基层工作嘛，然后也是基层大量的这个警务工作，然后到这个平安北京，整个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平台，要是不适应肯定是有的但是实际上适应很快，因为这个平安北京的平台它可以说是一个通过一根网线，然后来可能是在跟网友啊，在跟这个大家对话，但是你可能代表的跟以前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是代表的是一样的，我穿上警服以后，我代表的是这个警队和职业和这个咱们这个司法机关是这样的代表。那么我到了平安北京，可能强化了一点，就是我可能代表全北京市公安局，可能我身后站的是5万多民警，所以说可能在说话呀和这个那什么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理性平和，更加的这个要是有所担当的这种感觉 因为它是一个代表的形象， 对对对对，但是实际上的业务工作除了一些其他的业务工作主要的业务工作跟网友对话和包括这个回应社会关切的这块问题实际上跟基层的很多实际的工作是一样的， 只不过从线下转成了线上 是的， 对 就是有的时候在电视上也会经常看到郭涛， 对郭涛在那个北京 就这个形象，其实现在看的时候感觉有一点就是突然哈，就感觉突然从屏幕里出来了，感觉一样。 是因为平安北京应该是跟北京电视台有相关的合办节目，也在 对，我们在这个北京台科教频道，然后有这个有一个新一个法制节目里面有一个平安北京的板块，然后每周我们会挑一些这个咱们平安北京每周大家比较喜欢，然后或者说比如说最近比较高发的一些典型的案例。跟大家进行一下分享，也算是一个简单的创新吧，一个我们这个在说的时候叫无缝对接，就是传统媒体和这个新媒体之间的这个无缝对接，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平台然后去能够传播告诉大家，尤其是一些典型的案例，可能一些老人呀他不会上微博，不会微信可能玩的也少，所以我们就是以更多的方式嘛， 有更多渠道了， 对对对， 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平安北京的板块，好吧，让郭涛来分享一下近期发生的一些这个热点事件哈，放个片花回来以后精彩继续。 想藏起来

同时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了。所以说你现在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后台去@平安北京啊，要比他们那个1200多万的那个粉丝的， 是的， 这个回复率要高一些、啊、 是的。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其实很多人留言哈，就是说、啊、郭涛好帅，为男神打电话，好美，好美都出来了这词儿啊。这个叫明德的这位网友，你是这个好美是夸谁呢？夸曼宁老师的哈， 心里美，心里美 啊，心里美哈。每天一位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所在的这个领域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和青年朋友一起聊天啊，然后早晨一起陪伴大家的一个非常轻松的方式哈。 嗯， 刚才就跟郭涛聊了聊他作为一个学新闻专业的一个青年人啊，走到了市局哈，然后开始做这个平安北京的微博等等的这个一个心路历程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平安北京的一些好玩的例子吧。 哎，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常看到就是平安北京发的那么多的信息哈，比如说有的就是一些国外的案件啊什么，那些还比较轻松一点，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有艾特到你的一求助哈，应该是很多嘛，刚才说3到5万件，怎么筛选帮他去转发呢？ 有些就是比如说你有情况要问我，然后艾特我了，然后我们看到以后呢，基本上会采取给他微博下留言或者直接私信他，这样的话可能每天的艾特量非常大，因为艾特特别多，所以说如果私信的话就可能变成了一种1对1的方式，了解情况以后，比如说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能够帮助到你哪些，然后需要我们去做些什么，这样变成1对1的以后呢，他可能就会在茫茫人海中，茫茫的艾特中， 对 能够找到你了， 快一点。 对， 而且说实话，其实真的也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所有的都顾及到哈。你就像我们的 量太大， 对，你就像我们的节目也是哈，这么多网友的留言，我也不可能全都念哈， 在这儿等着。 好吧，我们接下来说上几个比较这个有意思的案例吧，啊，让郭涛给分享一下哈。这个我看这张照片就特别有意思啊，这是与警察叔叔合影，若站位不太理想，一定别忘记微笑。 这个这是咱们马云，这个称呼比较多哈， 是 直呼其名这个是一张才 不是一般就是我们应该是规范一点叫马某。 我这个就成犯罪嫌疑了。 开玩笑，开玩笑。 这张照片也是很明显的，感觉猛一看啊，就像两名警察架着一名那个嫌疑人。就是我当时这个是灵光一现啊，就看到这个然后后来我自己去网上搜了搜，果然就是不管是咱们明星也好，还有咱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也好，在跟警察合影的时候都喜欢站在 C 位，一边一个警察，大家就是相对轻松一点。早上起来嘛，也是早上八点左右的时候， 是的， 就是说 是 大家睁开蒙蒙双眼看到这个，如果能够会心一笑正好教大家怎么样正确的和警察留言，哪怕哪天的时候比如说您要给我郭涛送锦旗了哈，那您要注意不要站在 C 位的这个 尤其是站在 C 位又被架着，就更容易引起误会了。 对， 好的啊，这张照片特别有意思啊，以后就明白了，不能站在这儿。 给 而且就如果实在站这儿没办法的话，一定要微笑哦。 是的， 一会儿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我们 让他站中间怎么样？我们架着他。 这张照片啊，这是另外一个，说吧，枪哪儿来的？ 哦，这张是这个咱们这个前段时间热播的叫《延禧攻略》的这个剧啊，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平台哈，就是在日常中，我身边人都在看，然后这个。包括有些个别的同事在这个下班以后也在追这个剧啊，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剧特别火，特别的火，然后我就就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看这一类型的剧，可能是，但是我也是去迅速的去补了一下课， 是的， 对， 是的， 然后去看一下他大概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在搜集微博上啊、论坛里啊，看看大家对这个都在讨论些什么， 就看到这张图了是吗？ 对，然后我就很迅速的看到，就是在这个尔晴，在这个怎么说，就是在这个剧情发展到他非常可恨的一个发现了这张图，然后第一反应就是他怎么拿了一杆枪， 对，你怎么会有枪呢？ 对，你怎么会有枪呢？然后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然后后来我第一反应是这个的话，那么可能是作为警察职业敏感，那么有可能也会有别的网友在问，但是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像这一类型的，大家都是一种这个 梗 的这种心态， 对， 所以我们不会就是说 我在想，哎，这个梗是怎么用来来应用的，所以这涉及到枪的问题的话，如果我们经常说打响人民战争嘛，涉及到枪的问题，它可能就涉及到射孔射爆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在贴完这张图以后，就特意贴了一个如何向警方快速的举报射孔射爆线索这样一个。我觉得就是把热点的东西和咱们这个知识点和这个举报线索这种你所了解的这些知识结合起来。 我发现了，专业新闻传播就是专业。 是，而且你看它的传播效果可以说非常好，阅读量719万，然后转发量6693次，评论1464条，还有点赞有2500多个。 是真好。 所以说一看就是这个传播效果非常的好哈。 郭涛有没有这个计算过，在平安北京的微博里啊，比如转发量最大的一条啊，或者说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近几年来说， 都挺大的 我们没有传播不好的、言外之意 就是现在就是全平台，就是说涉及到比如说大家关注的一个事件，就是其实是全平台的一个在转播。其实我们不是看重自己这个平台到底有多少的转发评论，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媒体，也没有说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 就是不追求点击率 不追求点击率，而我们在意的是大家的这个社会效果还有法治效果 这个特别好。 对我们作为一个官方的这个政务微博的话，它跟那个其他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有这个咱们政府的这个一个警方的一个要注重的一个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这种属性，所以说我们从来不看说这条微博发出去以后，也不是从来不看，是我们在尤其在通报的 这个不是重点， 不是我们的关注点。对， 其实我真的感觉到，就是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的青年好网民的序列里啊，你像这个刚昨天的时候，高文哈，网易的总编辑也在说，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误解为说啊，我作为一个新媒体啊，一个从业者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要追求点击率啊，追求热点。这个蹭热点，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是为了传播，为了去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情况， 为了内容而蹭热点。 对，是这样的哈。这一条不错啊，说吧，枪哪儿来的？还有这个啊，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位怎么说呢，一位驾驶人员，然后被查酒驾抽血了。抽血人说要15块钱现金，然后他说我没油啊，这怎么办呢？然后啊，他就从这个手机壳里面掏出了自己藏的私房钱，说你看我平常藏点私房钱吧，搁这儿用上了。 这条真的，我觉得一方面体现了警察的这种这个温暖哈，另外一方面还体现了警察的不容易哈。 比较可爱， 比较可爱。 这个基层的民警，因为我也从基层工作过，我觉得这个基层有很多这个民警，就是他们从民警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是很在意自己日常的工作中，比如说一些个人的一些追求，他所有的都是一个集体意识包括警察算是纪律部队，他整个就是一个集体观念所以说你像这种藏私房钱，然后藏那么，他其实他拿出来这视频能显示的，其实好像就200块钱。他是开玩笑也好，还是说这个是真的也好，就是警察有一个他在办案中对嫌疑人他这个不算嫌疑人他这算是一个这个饮酒驾驶违法人员他违法人员的这个在执法过程中呢，警察也会有一些比较跟这个咱们家属也好，还是跟违法人员也好，他不会说一直是不会动啊，怎么着？他会现在就是，尤其是在对于青年的这个警察来说，他会采取一种很多的这种方式，就是有时候会严厉，有的时候是非常那个 有时候也是 对， 像朋友之间一样对话一样， 有时候也要暖心的，因为人跟人相处的话呀，你比如说你要去所谓的审讯哈，你有的时候你可能要真正的去面对面的跟他去交一些心，你才能够真正的，我们处罚不是目的，以后他可能真的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嗯， 我觉得最终的目的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说警察他也会有很多像我们之前上学老师说杂家嘛，其实好多基层的警察都是杂家，他什么事都要涉猎广泛，要不然你没法跟他就这么广人群对话。 对，在生活中其实我也特别愿意跟警察打交道 为什么？ 就感觉特别真实。 然后就是聊天的时候都特别真实， 就不来虚的是吗？ 就从来不来 虚的，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而且这个尤其是这个男警察，在他们在我觉得工作和生活当中都是一个很随和自然的人， 嗯， 不管是这个板着脸的还是不板着脸的，我觉得都是很自然的。 其实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肃。 对，其实现在咱们这平台，其实我也要为咱们这个咱们这个很多基层民警说说话啊，就是其实警察面对的工作很多都是很繁琐的， 嗯 啊，很多很繁琐的工作，然后实际上就是很多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学生吧，可能觉得警察一直打击破案，其实警察分的很多警种，比如说原来我在的基层派出所，他会日常涉及到很多这个纠纷的这个情况，有很多报警纠纷的，比如说因为开车呀或者骑车发生了一些小摩擦 呀， 别了我一下，我走就是路怒啊这一类的，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是就是早上起来，然后这正好情绪比较不稳定的时候，然后吵了几句的，实际上大家都比较生气，但是呢过了一会儿其实又会很后悔，不想把事情闹大，他可能就是找一个台阶啊，或者说想让警察作为一个权威的一个中间人和调解者啊，看如果是没有什么情节比较轻微，看看我们这双方借着警察这个这个 平台吧， 对，然后就大家调解。其实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每天要出，但是就是作为一名民警来说，就是一定要站在公正的角度上去为双方解决这个他们这个纠纷，其实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嗯， 而且以前有一老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儿， 是的，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纠纷都像家务事儿一样，很繁琐，很小， 是的，是的，这 是处理不好的后果会很严重。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基层的民警除了这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工作上的这个繁忙程度啊， 嗯， 交通警察其实我觉得也挺繁忙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辛苦了。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一个轻微的剐蹭啊，可能警察这个对，他确实跟你说的要出个台阶，要有个台阶下，双方之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了，但是警察来了以后他觉得是一个台阶下， 对，也比较踏实。然后尤其是处理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您提到这儿，然后交通事故他可能有一些不太懂的这个，比如说新手司机他不太懂交通法规什么的，他就是对方说这是你事故全责，其实实际上是他的全责，但是他不太懂，所以说他就觉得让警察来，然后 你说我是全责我就放心了， 对对对，你只要说我是全责我就比较放心所以说就是咱们的交警可以说是经常那个，比如说事故科的那个民警处理事故，就是早上出去晚上还回不来，有的时候中午到哪儿就垫不口饭，就那什么，就一直在出警，一直在每天处在这种状态下，对， 为我们的人民警察点赞啊， 要为他们致敬， 为他们 是非常辛苦的。 我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事情对，曼宁很好奇 啊，我觉得张越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特质就是无论我们哪一位榜样来，他总是有相应的事 情 要发生， 是的哈，就是主持人啊，必须是杂家。刚才跟郭老师聊了跟郭老聊了， 就编出您的故事。 对啊，这当然这是个真实的事儿。前段时间我去协和医院看病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呢，把钱包给丢了。 你好像丢了好几次钱包。 对，把钱包给丢了，因为平时也不带钱包，但是去协和医院觉得可能去看病刷个银行卡什么的，然后我就这个带了钱包。走到医院这个准备挂号的时候，发现钱包没了。这个时候我就第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觉得被偷了，被偷了呢，我就沿路回去寻找因为我是坐着这个，我坐了三种交通工具，公交车，然后又骑了小单车，然后又这个步行，这三个交通工具，我公交车肯定我觉得这个找不回来了然后呢，小单车呢，我停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我可以回去找一下，结果小单车也被别人骑走了，然后呢，路上也没有，这个时候我就很着急，旁边就有一个交通警察正在指挥交通，我就过去问他。您看到我钱包了吗？交警叔叔其实也很无奈交警叔叔说你最好去附近的派出所一趟我就去了附近的派出所。这次是我人生中我觉得第一次以我自己的身份原来是采访的时候可能去一些基层的派出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体验者的身份吧去了这个基层的派出所，我觉得真的服务态度特别的好就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钱包所谓的丢都不一定是小偷偷的有可能就是你自己 遗失了 或者怎么样，就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话我觉得真是我后来发了一个朋友圈好多人点赞我就是人民警察为人民那个感觉让我瞬间觉得很感动，就去了以后就说钱包丢了然后人家就给登记完了以后呢 那就给这个看了一眼监控哈，看了一眼监控，然后发现确实是我自己这个落在了单车上， 哦， 落在了单车上，然后又被一个骑单车的人给捡到了啊，嗯，捡到了以后就没了，没了以后人家警察就安慰我嘛，安慰完我以后我就回来了，啊，回来了，正到我到电台门口的时候， 嗯， 警察叔叔打电话来了。说那位骑单车的这个群众， 嗯， 把你的钱包交到了派出所来。 哇， 哎呀， 拾金不昧啊！ 对，然后我就回去，又回去这个。 我以为你回到单位门口就艾特平安北京。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差一点，我这就明白了，这条路我就明白了啊， 嗯！ 最后真的非常感动，觉得就是对于警察来说，他每天，尤其基层警察每天接触的事情特别的多。 对，就是，确实是。 但是他真的是为你所想，这一点我特别的感动。 其实警察经常在这个处理一些违法人员和嫌疑人的时候，反正我以前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不谈对社会有贡献，那最起码对社会无害吧。 嗯， 那是警察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这些人，我们所抓获的这些嫌疑人和违法人员，如果他们都对社会无害的话，那么咱们不说这个每个人为社会贡献一些什么，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说所说的平安北京或者平安中国也好，也就是实现了。对，但因为就是有一些这些人就是扰乱咱们的社会秩序，所以才有我们这个警察。哪天我们这个警察行业没有了，其实是应该是一个最幸福的事儿。 嗯啊，说得好好感动，真的真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说得特别的接地气，特别踏实的感觉，哈。郭涛给人的感觉也特别踏实。就是如果你没有见到郭涛的时候，曼宁，你在想这个平安北京的微博的发布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其实我一开始想的哈，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平安北京其实它是比较严肃的，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大家就是严肃的警官啊，就发啊，有什么就直接通报就好了，然后后来自从就是放飞自我以后，平安北京放飞了自我以后，我有的时候会当那个搞笑段子，我说哎呀你看怎么还有这样的小偷啊，我会转到什么群里面啊，说你看看这个事情搞不搞笑，有的时候就是 就像朋友了， 劳逸结合，这是一个劳逸结合的微博了， 就相当于是一个警察朋友在和你对话的感觉。 没错， 这比那种冷冰冰的要好一点哈， 有没有寓教于乐的感觉？ 但是该冷冰冰的时候还得冷冰冰哈。 对对对对对， 我毕竟是一个官方权威的发布平台，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冷冰冰的方式是什么样。 哦，这是啊，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一个通报啊，这个情况通报，这是在去年2017年发生的一件事儿。 嗯，其实很多这个自媒体的平台哈，认真的分析过北京平安北京的这些微博里面的语言和排版哈，是非常有讲究的。 这都开始研究了啊！ 对，很多很多说过，我也看过。我们现在不妨让平安北京本尊来解释一下吧。 哦，咱们刚才看的这张图，这个被广大网友起的名，这叫平安北京蓝，就是我们的情况通报叫平安北京蓝啊。之前的时候喜欢发，用这种蓝背景，然后这个带着我们的后面水印的这个平安北京的这种灰，然后白字的这个内容，最起码。首先第一眼看到这样的图片的话可能会感觉比较舒服，比较踏实一些，因为蓝色是代表警察的一种颜色，那么白色的话，然后包括字体包括字的这个大小啊什么的，我们确实是研究过试验过很多字体，然后感觉因为是以形式嘛，形式是代表主要当然还是内容，但是形式它会有一种给人带来一种权威性和严肃性，所以我们之前喜欢采用这样的方式，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爆炸式的这种传播，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省略了这种方式了，因为这样需要去做图，需要去做一张图，用 PS 去仔细调格式， 这是背后的故事啊！ 它是会耽误很多时间的，但是网友们就是很多大家都是眼巴巴等着的啊，我们就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所以我们就用更快速的直接把文字用微博发出来了啊！现在看从尤其是从2017年以后，我们很喜欢直接就发文字了，很久没有做过这个平安北京蓝了， 是的哈，这条微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警方警情通报，然后是一个假消息哈， 对，这是一个前段时间那个大象动物园丢大象那个事儿，然后下边这个谣言其实迅速就在咱们微信，刚开始从微信，然后又传播到微博啊，非常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啊，然后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 而且他做的特别的 真。 对，因为它的背景就是使用的这种背景嘛。 对。然后我们用过那个平安北京蓝这种背景以后，基本上全国的警察在通报的过程中都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可能代表的这种警方的颜色。 对，一旦看到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很敏感，马上就开始看一下字体，字里面是什么内容。 对，然后他是应该是用 PS 的手段，然后自己写了一个情况的通报， 就是说咱们北京市海淀区的动物园 对 丢了一只大象， 对， 当然这是假消息哈。 对， 我们这个广大的6万多的听众哈，一定不，这是个假消息啊。 对，我们可能觉得我第一反应那肯定是在冰箱里的，对吧？然后但是就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觉得哎呦，好多人都在传播这个消息，就是。真的是有很多人在询问，在私信里边大量的私信在询问，说动物园真的丢大象了。而这大象，如果咱们在北京上，如果你想可以想象一下，这大象如果跑二环上去，那是一种什么？ 是的， 是吧？它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本着非常谨慎的态度，立即就 真去动物园说了一遍。 我们不是我们亲自去说，我们立即就跟我们的辖区管辖这个动物园管辖范围的，因为动物园我们知道在西直门那个， 对， 在西城 啊。不是海淀呐， 就是我们看到这条消息说，动物园怎么会在海淀呢？第一反应是这个，然后第二就是说，丢大象这个事儿有点扯，但是我们为了这个严谨性，我们向辖区向他们那个西城分局，让西城分局让派咱们这个管辖的派出所去核实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咱们动物园的这工作人员真的是一头一头数下来，他们也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有比较严格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制度和对这个动物这种保护嘛，然后在这个辟谣过程中我才知道这个动物园的这个大象馆它真的是在海淀区，虽然这个北京动物园是在西城区，但它这个大象的这个 大象 范围内，它是属于这个海淀的管辖的 啊， 所以说 里面又有一个冷知识，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会看到，其实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就我们发现现在很多这个谣言的信息，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这个谣言它不是100%是假的，而是它占据了20%、30%、甚至50%，它用一半的事实去编造另外一半的谎话， 哇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在判断谣言的时候就很就分辨不清。他会依托很多真实的事件，然后去造一些谣所以说就这一类的我们这个当时这句话产生就是说把大象数了一遍没丢，大家觉得很搞笑，对，评论里边也觉得我们挺逗的，但是这句话灵感就来源于动物园给我们的回复，我们工作人员把大象都数了一遍没丢，真的是这句原话，而我们觉得这句话完全可以说明了问题了然后在这条微博其实我们紧接着对这条微博进行了一个转发，然后写上传播网络谣言是违法行为，然后这个督促咱们这个传播谣言者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对，我们也是在这个提了一下以后，也是表明了警方的一个态度。对， 我觉得其实在郭涛的这个平安北京的后台上，绝对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和丰富的素材内容供记者可以采访 而且我觉得像这样其实我们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一句话，或者是随手看起来是随手发的一个微博，其实后面是凝聚了大量警官的一些心血和他们的这个 去核实情况比如说 对 整个这个过程会很长时间，但是这个核实的过程很快那大象就那么一个园然后我们其实当时还和八达岭动物园和大兴野生动物园都核实过情况，就有没有动物走失或者什么的情况这就是为了咱们信息的准确性和严谨性嘛如果所有北京市辖区内所有的动物园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确定没有动物走失，包括大象还是老虎 我们很多网友在这个下面留言特别有意思说动物园丢大象这哥们儿真敢造有意思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和片花然后9:00的时候我们继续回来和我们的平安北京的负责人 郭警官 一起来这个聊天后面我们聊的其实更是我们很多青年人感兴趣的现在当然也有很多人在问比如说问一些我们的一些歌手或者这个一些演员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究竟是真是假，包括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吧我们当然不是以一个八卦的心态当然是以一个权威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很多的网友都在期待我们进小段片花。 好的。

天，多多加油。Yes!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九八二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九八二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何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9:02，这个舌头已经成这样了， 已经到了9:03了、 啊、北京时间的9:03、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曼宁、嗯、大家呢今天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了、嗯、当然了我们嘉宾还是同一位哈、嗯、就是平安北京本尊啊、嗯、郭涛郭警官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嗯、是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访谈录的嘉宾之一。 是的啊、嗯、是我们的青年好网民的北京青年榜样啊、 嗯、 刚才聊了很多这个在平安北京幕后的故事哈、啊、我们这样吧、嗯、我们聊一些目前的故事哈、 啊、目前的故事， 就是就比如说有一些很多我们的网友很关注的 事，我们能看到的一些通报案例、 啊、有一些啊演员歌手的这些违法案件吧、 嗯、 啊比如说最近很火的一件事儿哈，大家比较关注的哈、 嗯、 就是这个羽泉这个组合的其中的一位同志哈、 啊 这个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哈，这个事儿这个通报起来的时候，好像很快哈，非常迅速， 嗯， 是吧？ 那后面应该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吧？ 对，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咱们那个受艺人也好，嗯、就是他们在做一些发生违法甚至犯罪事件的以后呢， 嗯， 他可能就是可能作为普通人，他的关注度是比较低。那么作为一个明星来说啊，他做一些违法的事件，特别是涉毒啊、涉黄啊， 嗯， 啊这一类的事件的时候，可能社会关注度就比较高啊。那么我们也是啊，完全是出于一种啊，特别是涉毒的这种案件，其实完全是出于一种社会公益的和这个法治建设的一种角度去通报的，嗯、而不是说，吃瓜啊、 嗯， 就大家都说吃瓜、 嗯、 啊，这个陈某在这件事件上，可能反转比较厉害，就是他们的经纪公司呀，都会发一些这个，说辟谣怎么样的、嗯，但是实际上就是警方通报就是实事求是的啊，嗯、这个，我们为什么有很多人之前也问过我啊、嗯，我们在这个别的采访的时候也会问，说为什么北京警方通报了这么多啊？这个明星涉毒啊、嗯、这个涉黄啊这种类型的案件啊、 嗯、 其实我们是想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对于毒品这件事儿来说，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啊，不管你是任何人，只要是沾毒啊，涉及到毒品犯罪的这种情况、 嗯、 啊，警方就是态度都是 坚决， 非常坚决， 严厉打击。对，因为毒品的危害啊，想在100多年前全中国都感受到啊，鸦片战争啊，一直到现在，这个我们可能身边可能有些普通的人接触的少一些，可能我们警察接触的多一些，就是涉毒毒品对于人的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啊，有人把毒品称为魔鬼嘛，啊，尤其是现在的新型毒品，它对这种人体的伤害，对家庭的毁灭，都是这个可以说是无限量的。对，所以说就基本上就是会把一个家庭啊一个人就毁掉。所以说对于毒品来说，其实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大家也会网上也会有一些这个反对声音，尤其是之前我们通报过一些小鲜肉哈，之前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我们就不提名字就是有些人会说，就是他就吸了大麻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自己伤害了一下自己而已，然后他又没有去伤害别人，对对对对， 怎么这么严重的处罚他？ 对呀、啊，然后又文艺圈又封杀他们，然后有很多人站出来说，缉毒警察这个付出了那么多，付出生命啊，去这个去禁毒啊，然后你们竟然还在这个为这些吸毒的明星洗白啊，其实。从我个人来讲的话，那心里也是挺同意这句话的啊，因为我觉得不是说原谅不原谅的事儿，因为这个毒品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成瘾性非常高，不管是就是我觉得借机会也普及一下这个毒品知识吧，不管是这个大麻也好，还是这个冰毒也好，海洛因也好，它为什么会化为毒品？就之前也有那个我们抓过的艺人也在发微博说，这个毒品可以考虑像西方这些国家的这个合法化，就是这个大麻，有的个别的西方国家，然后他在比如说美国，他有的州啊，包括荷兰的这些地区，他会是大麻合法化，他觉得这个东西既然合法化，就说明他对人体的伤害没有那么大，其实并不是的，一个是他对人体的伤害，他的成瘾性是有对这个人的神经的这种麻醉，是这种医学的这个很早以前就提出了大麻的这种危害。那么最主要的是一个什么呢？在中国来说，我们可以说，在抓获的这个贩毒啊，这个各类的这种涉毒的这种案件当中，我们发现就是大麻和其他类的这种严重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所说白粉啊，什么海洛因啊，这个冰毒，它这个吸毒和贩毒这个圈子是重合的，所以说你沾了这个大麻也好，你沾了大麻以后，肯定你觉得是一个。入门型毒品，它实际上是你进入了一个毒圈，那么进入了一个毒圈以后，有可能你尝受到了这个，可能就是说毒品的这种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幻觉啊，享受啊也好，你会进一步的去尝试其他的毒品，就是说基本上我们这个在处理案件的时候，经验也是看到了有很多吸基本上100%吧吸大麻以后，它肯定会涉及到其他的毒品，所以说大麻合法化这种东西，我觉得提出来的人他就是就是不负责任的我觉得这个社会上，这个对于毒品的这个来说，这个社会由现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但是我觉得，毒品面对毒品的话，我们有且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坚决抵制。对，所以说我们通报这些明星的这个所有的案子也好，也是告诉大家，就是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涉毒的话，我们就要坚决打击而且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更应该负起这种社会公益的责任。 是的， 对， 是的， 而不是应该带一些不好，尤其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小鲜肉它就涉及到成千上万的这个咱们的粉丝的喜欢， 有很多是未成年人， 对，有很多是未成年人，对，所以说他这样的话会起到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可能如果是非常，我们说是青年说如果青年沾到这个毒品的话，他可能有他的青春就结束了。 是的， 对， 是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来发布这些，明星的这种涉毒啊，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是告诉大家，也是给大家一个警醒哈。 对对对，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 例子吧， 对， 就是说反面的例子哈，告诉大家。 而且我们也很支持，就是说在各个行业内，如果是沾毒的话，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演艺圈，不能让劣迹艺人去，因为他们是受到社会关注的嘛。 是的，是的。 如果他们就继续在这个那什么的话，他可能会影响一些青年人他们的这个粉丝呀什么的。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在网上有很多网友都说最美凋零哈，觉得在这个内心觉得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很遗憾的事， 非常遗憾。 对，我们也觉得是作为警察来说的话，打击违法犯罪其实我们面对每一个违法的人员都是首先是这个匡扶正义，要打击 但是呢实际上对有很多这个维稳的人员，他也是这个我们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刚柔并济吧，有很多时候也是对，尤其是涉毒的人员，我们也希望如果一个人员能够成功的戒毒，我们也是非常欣喜能够看到的，对，所以就是最好不沾，不是最好不沾，是坚决不能沾，如果你沾上的话，那应该是尽最大的努力去把它戒掉。 这是明星涉毒方面啊，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平安北京发布的一些辟谣的内容，我也觉得真是来得特别的及时。有的时候有一些舆论可能在导向一些造谣的这种舆论的时候，平安北京突然出现的时候，而且都讲得特别细。我记得有一个案例，应该是在商场，好像是抢孩子吧。 哦，对对对， 对我觉得那个 青年大红门， 对，真的讲、 那个、商场抢孩子， 对，讲得特别的细， 对， 就是包括他从几十几分出来的呀，监控怎么显示的呀，到最后就是以理服人嘛。 对，就是那个案件，其实可以在这里大家再讲一下，其实这个案子就是涉及到孩子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这里 就很恐慌嘛， 对， 也 是其实这个社会上就是影响大家安全的，一个是咱们的女性哈，就是女性安全，尤其是夏季的时候，一些女性的安全，包括今年也发生了几起这个乘坐这个出租车然后遇害的这种女生，所以这类的事件，还有尤其是涉及到孩子儿童安全的事件，其实警方都是高度关注的。不是说平安北京高度关注，而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哪怕全国的200多万警察都是特别关注的。比如说去报案说孩子丢了，那警察绝对是第一时间就是来给你调录像来看这个孩子，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每一个父母，因为警察也都是成家了嘛，很多就是都是作为父亲和母亲的， 都能体会， 就是都能体会这种心情。何况我们是一个执法者，是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打击违法犯罪的。所以说，涉及到孩子问题，我们肯定是谨慎、谨慎再谨慎。所以说，当时的时候，这个案件涉及到说抢孩子了，而且当时的现场情况表明，特别是这个监控录像显示，确实是有抢夺孩子的这个举动。所以我们就是当时出警的时候，派出所和丰台分局的重案队。比如重案啊，就立即出警了，一块儿出警了啊，相当于因为涉及到人口拐卖的，当时重案出警以后，发现这个整个这个情况，有可能是有，因为那个当事人妈妈不认识这个抢孩子这个老太太，觉得哎呦，特别像人贩的，又没有发生纠纷啊， 就突然间的， 对，但是那个老太太她已经跑了，当时。两位老太太跑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当时看着监控录像，然后一组人就去找，另外一组人就在商场里等，觉得是不是有情况。然后过了一会儿，保安反映说那个老太太又回来了，说反映自己的孩子被抢了，然后一看果然是当事人老太太。然后后来我们那个重案的警察和派出所民警一块儿这个到了派出所，然后了解整体的这个一个情况，然后实际上工作特别细，包括这个老太太说认错了自己儿媳妇儿，包括找到了这个老太太的儿媳妇儿，这两个人真的是非常像，从这个体型、身材到身高，到他戴那黑框眼镜都一模一样，而且是老人嘛，从100多米以外看到，而且他们这两个人住同一个小区，就所有的 很多巧合都 发生在一块儿，然后我们说比对起来就不能，因为不可能，因为他说我是认错人了，我就警察就说不调查了，因为你说的话肯定必须要有证据的依托 的，警方是认证据的啊，所以我们调取了大量的监控录像和当事人这周围一圈当事人，包括周围发生事件的当时的证人所有的这个证据链结合在一起，发现他确实是一个误会，但是这确实是需要跟大家去解释清楚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 如果你仅仅是一句话说这是个误会的话，我觉得会更 那不可能， 那就更多的恐慌。 所以当事人的家长，我们也可以理解当事人的家长的心情，说我的孩子确实是被抢了吗？确实是被抢，但是他是当时抢了，就是没有抢成功，而且是他是一个当现场的一个误会，当时被人制止了他在法律上的性质来说，不是属于拐卖儿童的性质，但是这个当时涉事的这个抢孩子人员按照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的，所以说大家就家长对方的家长觉得我明明是孩子被抢了，为什么按扰乱公共秩序？ 为什么只是拘留？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所有的证据表明，它不是拐卖人口的一个案件，对。然后我们重案的那个民警是非常有经验的嘛，北京的，所以整个这个情况以后通报以后，然后依然有大部分人都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但是依然有部分人员说抢了孩子就可以。 怎么能判定轻呢？ 对，我们会再跟他去解释，然后把整个情况再跟他说一遍。其实就是我们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是 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是很安全的。如果发生了不安全的事儿，警方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把你的安全找回来。就是我们警察就是说，经常前段时间网上传了一个咱们北京海淀刑警的一句话，就是对那个嫌疑人指着那个嫌疑人说，这是北京，容不得你撒野。当时特别接地气的一句话，但是这是我们警察的一个心声，对，就容不得你们在我们这地盘上撒野。 真好。讲得特别有安全感。 对，说到这儿觉得哎，还是要听警察，要找警察。 真的，就而且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事件啊，就是一开始引起的恐慌，其实甚至带动到了全国哈。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发布的也很及时，而且每一句话都说的都是实锤啊，就 是要是 几时几分从哪里出来的，然后怎么样做的，然后包括背景信息都讲了。 我们基本上通报的内容基本上跟案卷、法制案卷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因为这个整个我们觉得整个舆情所有的舆情事件都归根结底的警方的执法工作。执法工作的话，就是我们要以法律为依托。那么以法律为依托的话，那你必须要用法律来说话啊，我不能去给你直接讲理，这不是一个警察应该做的，那是一个普通的我们聊天的时候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能够说服你的话，只能用我们的证据去说服大家。所以说其实我们也之前也是有过一些这个错误的表述啊，就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说的一些东西可能不太明了啊，不太严谨，也是哎呦啊，觉得自己这方面下次一定注意啊。可能因为大家的疑问会很多啊，大家对一个事件，比如说它发酵起来，然后大家关注起来以后，大家很多不同年龄段，然后不同的圈子，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对事件的关注啊， 真是这样哈。这个通报也觉得我们可以值得关注。哎， 其实前段时间我们知道，在引发全城搜索的一个关于人工耳蜗的事情， 人工耳蜗， 我们也发现，在这个平安北京市第一时间转发了这个丢失人工耳蜗的这个，这也不是小朋友吧，这位青年朋友的他的微博。 这件事儿也不算是第一时间吧，因为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因为我们特意去第一时间就去搜索了， 相关的报道， 因为发现近期有很多在报这个人工耳蜗，而且有的已经被确认为谣言了，所以我们当时在转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的，然后就核实了情况，包括也核实了当时是否有人去报案的这个情况，然后确认了确实是他们的家属已经去报案，所以我们才发的微博去帮他去寻找这个。 这是前段时间啊，二月份的时候，在西南大悦城，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热点的事件了哈。 给大家说一下吧。 而且 腊月26那天应该是阴历的， 发布的特别及时。 对， 当时是在西南大悦城，可能出现了一个 持械伤人的一名男子。对， 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的是朋友圈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关于现场视频的转发，引起了人很大的恐慌。 当时中午发生在中午一点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微博看的时候，突然发现突然艾特量和那个就是在一分钟以内，突然出现了很多的私信和艾特，我们以为是系统那个它是卡顿了还是怎么着，然后点开一看，发现就大量网友在给我们发这些血腥的图片和那个，说我的家人在西南大悦城，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当时就感觉不太对，然后立即就跟我们的指挥中心核实情况，然后现在就是接到警情，已经直接在城发生那种持械杀人的情况，而且现在就是整个情况不太明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动起来了，然后有一批我们的民警去平安北京的团队的人员就已经去了现场。 其实我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啊，比如说郭涛，你像平安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发布的流程，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迅速的程度呢？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发生在这个西单大悦城 这件事， 这种突发的事情，我们基本上就是会就像那个出警民警一样，也会跟着去直接到现场去看情况，然后现场就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情况，现场拟定出这个要外对外通报的这个内容，新闻内容，然后经过咱们这个领导的审核以后，就可以对外发出了，就是我们第一手啊，我们要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怎样的，然后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让大家放心一下，这个人员到底被没被我们抓。当时是一点多的时候发生的事儿，然后我们2点多就已经对外通报这个事儿，人员已经被控制了，因为当时现场后台的时候，平安北京的后台有很多大量的人都说我的家人在这里边，然后说这个商场不让出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堆积了大量的警车， 然后去现场处置，大家就是很有很恐慌， 嗯， 因为当时的时候是腊月26嘛，整个这个社会氛围和气氛都是比较祥和的， 嗯， 啊，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大家会觉得有没有人或者有哪些组织啊去，有可能是有恐怖袭击还是怎么样的，嗯，大家都会有这样各种各样的猜测， 嗯， 啊， 所以就需要你们去来， 我们来就是来，对对对对，嗯，我们第一时间把现场最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 嗯，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影响大家城市的安全感的， 嗯，那但是从侧面也反映了，其实平安北京的这些团队的成员们也都很辛苦，真的，因为他要随时的去，他甚至我觉得比我们平时的这种特派的记者还要辛苦，因为他瞬间他有一些很突发及时的事情， 对， 需要你们先冲在前面，对，到现场就要了解情况， 对对对，我们跟出警的民警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而且你们还要担责任的，因为你们是不是真实你们要就是搞清楚， 嗯， 然后瞬间的去发布，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些时候这情况比较复杂，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大红门这个抢孩子这种案件， 嗯， 这种案子它需要一个再复核，因为大家关注嘛，我们需要再复核再审核这个案子的时候，它需要一个过程， 嗯， 需要一个法律的一个程序，所以这样的话它可能需要时间，那我们就会先跟大家表态，我们就会觉得就是大请大家放心，我们警方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嗯， 啊，请大家放心，所以说我们也就是我在这儿也借此平台吧，嗯，也就告诉大家，就是大家不用着急，平安北京一定会说，嗯，就是大家关注的事儿我们从来不爽约， 嗯， 就是只能说是因为客观原因和其他原因的话，我们需要时间去调查去核实一个最真实的情况来告诉大家， 嗯，对，啊，这句话特别的放心，以后可以成为朋友圈的段子，嗯，对，就是有问题等平安北京 啊，刚才包括对刚才说那个人工耳蜗的这个事情也是，就是它是一个社会互助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看大家去帮助他，因为在朋友圈传得特别广， 对 对，然后就很多我们经历过很多这一类的案件，但是后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就有人在说他这个人工耳蜗的这个信息是假的这一类的， 嗯， 所以不管是这件事也好还是其他的事件也好，其实我们在等待真相的过程中都应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嗯， 就是要看一看这个事件最真实的面目到底是什么， 嗯， 由我们来做出最权威最真实的解释， 嗯，其实这样我觉得对群众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因为稍微等一等，有的时候其实才是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 对， 嗯， 对， 不要太着急去发表这言论啊， 对 对， 有的时候情绪也会影响到， 而且反倒会引起恐慌， 对对对，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整个咱们这个社会的这个情况是完基本上是完全透明的， 嗯 啊，不会出现 这藏着掖着我不 冒，藏着掖着我不说什么的，那， 嗯， 是完全不可能的， 嗯， 对，而且我们有责任像接受这个社会的监督， 嗯 啊，我们就是其实我还想说，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微博报警， 嗯 啊，所说这个拨打110那个报警，那个警察可能不管你， 嗯， 完了之后你得微博上发然后才管， 嗯， 它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嗯，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微博里面的情况和110的那个警情的情况都是同样的处理，而且呢， 嗯， 一个在微博里就是比如说大家关注炒热的， 嗯 啊，舆论关注的一个事件，其实它是警方比如说成立专案组也好，成立督察组也好，清查组也好，啊，去彻查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也是为了回应社会的这种关切， 嗯， 而不是说你吵起来了我才去关注你， 嗯， 啊，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很多案情也是证明了，就是比如说之前那大红门那事件， 嗯， 证明了当时整个这个情况确实是跟民警处置的情况是一模一样 的，一致 的，啊，核查完了以后， 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等一等， 嗯， 啊， 等一等的过程当中， 这个社会现在节奏太快了， 对， 嗯，真的需要沉下来。 啊，是的， 啊， 嗯，我们等一等的过程当中，其实警察在背后一直在迅速的去做事情， 没错，嗯， 对，因为你要等他去把这个事情凿实以后，他发布出来才会， 嗯， 对， 嗯， 才会有权威性，哈， 对对。 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一条。现在最近在网上特别热的视频哈， 嗯， 应该是平安北京首次发布了一段视频哈， 嗯， 是这个叫做双警打人事件，嗯， 双警打人事件前段时间刚刚是宣判了一个， 啊，对，宣判 了，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吧，啊， 嗯，这个当时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嗯，对，而且这个事件也是很生气哈，到最后但是抓得特别的迅速， 嗯，这个整个这个情况其实这个案件其实对于警察来说啊，尤其是 我们在基层来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殴打他人的一个案件。为什么引起大家的这么强的关注度？我们也说，就是说网上很多的事件呢，都是现实社会中问题的折射。 嗯， 现在可能就是说，社会很多，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年轻气盛，这种暴力，尤其是发生在纠纷的时候，这种暴力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大家所不能够去接受的。 嗯 啊，不愿意去。 借这句话，一时冲动，一拳伤人，一生后悔。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人当时在殴打他人的时候，这个动作很专业， 嗯 啊，然后这个也比较打得比较狠， 嗯 啊，整个大家觉得非常的气愤， 嗯， 而且他是在那个那么多人的劝阻的 闹事，而且 对，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公愤，属于啊。那这种案件的话，就是网上没有传播起来，我们肯定在报警的话也会按殴打他人来处理，但只是大家更关注了。而且我们看到视频以后，作为警察来说，发现哎，这个人打的真的还是挺专业的， 嗯 啊。然后我们特意找了警队里边的这个 就是 搏击世界教练啊，现在是教练，然后但是他是世界警察搏击当年拿过冠军的， 嗯， 对， 你们才是专业的， 对， 你们才是专业的， 因为就怕他到时候有一些比较更加冲动的这个 是啊， 嗯， 然后去抓捕他。其实整个案件也比较简单， 嗯， 也是按照正常的案件要去找，然后去抓，应该一天多就抓掉了， 嗯 啊。我们当时的时候，其实是在520入驻的这个咱们那个抖音的这个平台， 嗯， 短视频平台， 嗯， 其实当时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对， 对， 嗯， 但是我们觉得，其实平安北京的特点就是一直说大家想了解、想知道的事儿嘛， 嗯， 通报一些大家关注的一些事儿嘛， 嗯。 所以我们觉得，不如把这样的一个原来喜欢用文字来通报的内容，不如把它换成视频， 嗯 啊，所以就这样的一条视频就诞生了， 嗯， 真好， 嗯。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 好的， 来继续分享。 嗯，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国博西在南，选手西海峰，参与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蓝莓，跟牙买加香醇一下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味，空气就像桌上我去一样清脆。走里外拿去拿去，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经历的通通风里等形成的风来到就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能开心的是不我都是淋漓过的橄榄又热了些，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浓味，一下吃远方岸第十三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不得蜜蜂抱怨，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加一点轻快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 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平安北京的负责人，也就是我们的郭警官郭涛啊。刚才讲到了一些他们平常负责的一些案件哈，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小的故事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比如说哈，我替网友们提出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就是问一下郭警官，为什么我们这个警官证上的照片哈是没有人笑的呢？ 这个好像大家是一个习以为常的，就是一寸照片不笑，是吧？ 对， 曾经也是有这个，我们在入警的时候照这张照片的时候，就是大家入警都很高兴嘛，然后都是这样，然后这照相老师特意让严肃一点会让你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警官证可能大家可能看正面多一些，正面照片看的多一些，然后背面看的少一些。这个我们之前也发过一条微博，算是普及知识，就是我们的背面是有出生年月呀，包括这个基本的信息资料，你属于哪个单位，然后还有血型。然后当时是有一名民警，他发一条微博，就是说一直在不明白这个警官证为什么是有血型。 对。 然后后来他问他师傅，他师傅才告诉他，就是说干我们这行容易出事儿，在紧急情况下知道你是什么血型的话，就可以及时为你输血。这个是也是我们那警官证有血型的这个初衷。然后后来我就谈到了这个正面警官证为什么不让笑，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牺牲的这个民警的这个照片采用的都是咱们 警官证上的这张那个大头照片。 嗯， 所以说，我们之前也在说嘛，就是作为一名警察，可能经常在做最好的准备，但是在做最坏的打算嘛。可能大家也觉得，说出这个事实以后，可能作为警察来说，没觉得有太多那什么。可能，当时在网上就是比较反响比较热烈，很多媒体也在报嘛。我们也没想到，是因为确实，觉得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儿，也是普及了一下知识吧。但是后来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一些，后来我们就多说了一些。然后正好，我发布了这条微博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有一个那个月连续牺牲了好多名民警，有这个在抓捕嫌疑人中牺牲的，有这个跳在河里边救这个落水群众的，我们这张微博是在今年的， 这是一个数据哈， 这个数据是在今年的这个两会的期间的时候在讨论这个，大家可能有咱们那个警察的代表在讨论这个要不要成立这个袭警罪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当时个人感觉，我觉得其实我作为警察当然希望有这个袭警罪，但是我们现在的刑法中有这个妨碍公务罪，在妨碍正好也普及一下知识啊，在这个侵犯这个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的就是在妨碍公务罪从重处罚，妨碍公务罪它是刑法处罚的属于刑事犯罪的所以在这是也是一个比较加重的，但是也是有人提出来很多西方国家设立的这个袭警罪嘛。然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看到，每年就是因为在公务执行公务过程中牺牲的警察，因为其实每年媒体爆出的这个英雄人物只是一小部分但实际上有很多在执法工作中就牺牲的民警没有被大家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去年和前年的牺牲，一个是361名，一个362名，平均就是每天都要牺牲一名， 几乎每天都有了。 对，所以说警察，那句话嘛，就是说警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最危险的职业之一。我觉得可能就以咱们的牺牲人数来说，应该是没有意义的前两天中央政法委在开了一个大会的时候，在公布公检法司系统这个牺牲人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十八大以来一共牺牲的这个公安民警一共有这个2060几名，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不到10年的期间，已经2000多名人民警察因公牺牲了，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抖音的一个视频嘛，就是很简单的一段感觉就是在今年10月的时候，就是在咱们的新媒体平台爆出多名警察因公牺牲，所以我们警察内部的兄弟们都是叫黑色十月嘛，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感觉像走着大家头一天还一块执勤一块走着走着，然后突然就散了，突然就离我门去了，所以就这种伤感嘛，觉得用这样的一个片段表现出来， 真是没想到哈，我们基本上平常看到的哈，就是这个警察因公牺牲啊，可能我们能看到呢一个两个， 对， 没有想到几乎是每天都有， 对，全国基本上是每天都一个的。然后我们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可能有400多名，相当于一天一个多，将近两个，对，所以这个群体确实，不能说我是警察，我要就是为我们警察发声，确实是很客观的来讲。警察这个群体确实是在和平年代付出了很多，而且网上之前流传的一句话嘛，就是说，为什么叫什么，叫负重前行啊？不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这是在这个在说涉毒的这种案子的时候也有很多公众号在说。禁毒的这个警察，有很多禁毒警察，别说追悼会，连墓碑都不敢立，就为了保护家人嘛，为了防止家人被这些贩毒团伙侵害。然后有的警察就是等到牺牲的时候，他妈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对，有的那个缉毒警察，他可能在每次出任务之前都在枕头底下塞他那个以前写好的遗书，他就是这些，就是很多东西他是不为人所知的。就是他有很多小细节，真的非常触动人心。就是我们不是说歌功颂德，但是我们不歌颂他们，真的是社会上没有人知道是这些人为了这个社会的安宁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对，哪怕是生命的牺牲。对，所以我们也就是平安北京也是在此谢谢大家，就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在通报一些涉毒的案件的时候，大家就是 就觉得坚决抵制，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觉得大家理解了毒品的危害，也理解了这个缉毒警察的这个不易，还包括所有的这个人民警察的不易，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这才是社会的正气，这是社会的正能量， 嗯 啊， 所以说也在这里呼吁大家一定要遵纪守法， 嗯， 这是一定的，嗯， 就是不给警察 添麻烦， 嗯， 我们不怕麻烦， 不怕麻烦，就是不给警察 不要伤害其他人，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嗯，今天跟郭涛聊，就感觉郭涛的身上深深的烙印了平安北京，然后平安北京的微博上其实也深深的烙印了郭涛，有的时候我感觉可能我以后再看平安北京发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想象，哎，也许 就是我这张脸， 对，也许是电脑背后的郭涛，他在表达的一种方式吧，啊，包括你看拍的这些抖音，就是尤其是这个抖音，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哎呀，看了以后，既温暖又很失落的一种感觉吧，所以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北京的警察，全国的警察，也继续支持平安北京吧。有的时候，今天其实我觉得郭涛说了很多的，尤其是非常就是激动的说的是，就是比如说警察哈，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一个职业或者工作，希望大家也能支持。另外就是我觉得，平安北京的内容也要大家稍微等一等，绝对不会出缺席哈。 嗯， 也许郭涛正在路上， 对，正在帮你们核实这个信息最准确的一个情况啊。 嗯， 其实另外我们知道，平安北京除了发布这个权威的消息之外哈，也被一些网民哈、一些群众说这是一个敢发声的博主哈，这一点不知道郭涛怎么看？ 我们觉得就是，刚才你们也夸了哈，就1200多万的这个粉丝量哈，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的作为一个警方的这个话筒来只说我们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涉及到社会公益和这个社会上我们看起来虽然不归我们管，但是我们觉得会影响这个社会公序良俗或者道德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要去坚决的去谴责，然后如果到了我们手里，就算不能依法处理的话，也要批评教育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一名警察维护社会这种公，甭说法律的正义，就是社会公序良俗，也是需要我们去每一名警察去做的啊！包括每一名群众，就是这段时间传的这个今年以来就是个霸座的这种事件，就是频出啊！我们也会向大家，虽然不是发生在北京，我们也会向大家转发这些微博，也会为大家普法。再有一个就是谴责这种违法行为，然后没有违法的，就是这种没有对这种公序良俗没有任何敬畏之心的啊，没有道德底线的这种行为，也是坚决的去谴责的。 嗯 啊，希望能代表就是广大网友的心声吧。大家觉得我们不可能去像网友一样，就是肆无忌惮的去说一些可能不太好听的话啊，但是我们要讲道理。我觉得道理这东西的话都能讲得通。 嗯 啊，一些负面的东西就应该用比较严肃的啊，比较这个教育的这种口吻去说他们。 是的啊，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网上很多留言哈，你比如说这个网友叫木子的网友，他就问说，当然他这个是问的郭涛的私生活哈，问郭涛这个现在结婚没结婚啊，应该是觉得我们这个青年说也是个交友平台。 但是你想想，其实我觉得公安干警啊，警察其实都很忙，有的时候难免要疏忽照顾家人。 嗯，这样一说的话，我就要致敬警嫂们。 真的是这样。 而且你看，一直好多人在说男神哈、夸男神。 就之前的时候，我们也之前发过，就是可能有些不太好多网友不愿有一些人不愿意听，但是很多人也支持我们、就是说北京警察没有谁对不起，只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开玩笑啊，半开玩笑一句话说，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作为一名警察他工作的性质其实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职业不光是警察都在默默的在自己岗位上包括电台的主持人呀，就是非常早的起来然后可能非常晚的离去，这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着只是大家的可能是觉得工作性质不同，但是我们确实要付出很多的私生活吧，可能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基本上有很多时候 郭涛作为我们青年榜样青年好网民的 序列当中哈。 嗯， 未来你有没有对自己的职业啊，或者说对自己工作未来的规划或者新的想法？ 希望以后能成为中年榜样和老年榜样。 在榜样的道路上也要坚守啊。 包括在平安北京的这种工作方式上呢，有没有新的想法？ 我们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是跟着咱们大家网民们在走，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开通抖音的时候，是发现哎，身边的人怎么都在刷抖音，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入驻这样的平台，然后 与时俱进了。 对，其实我们觉得应该去开通更多的，就是还是什么呀，大家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对，我们大家新入驻一个平台的时候，搜平安北京四个字的时候，哎，我们蹦出来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以后今后的这个工作中应该是能够努力去做到的这样一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大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第一时间出现。 真好。以后我们需要郭涛的时候，希望郭涛第一时间出现在青年广播的直播间。 还有就是像这个之前看到平安北京的一条微博说的，就觉得特别适合今天的一个主题啊，叫做有一如往昔的坚守才有幸福的诗和远方。哎，致敬我们的人民警察哈。 感动 感动，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啊！当然还有这个叫其实我像树墩子这位网友说啊，希望能和平安北京互粉啊，然后下面一水的互粉，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这1200多万都是大家的支持嘛，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当然是更多的人越来越关注我们哈， 因为感觉就是像是一个青年朋友哈，尤其是我们在青年广播的这么多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听到今天或者看到今天的平安北京的本尊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以后，更加的感觉平安北京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 对，守护着你， 对，就是比如说遇到困难了，或者说我伤心啦、流泪啦什么的，我都要要求平安北京 对 给我一个回复。 就像在半夜的时候在。说警察叔叔，我想自杀，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自杀？说我失恋了，然后他们就会跟他聊起来，然后就会就会劝。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非常非常多就是很多这个小事儿包括之前咱们之前在网上大家都特别知名的这个朝阳群众啊，其实也不光是咱们这个北京2000多万人，不光是我们这5万多警察，也是这个上几十万、将近百万的这个志愿者来守护着，跟我们警方一起守护着。他们每年向我们举报的这些违法犯罪线索，其实非常的多。所以说就是打响人民战争吧。我们其实当年平安北京也是借助热点话题发布了这个咱们朝阳群众的这个形象，为咱们这些治安志愿者们证明哈啊，这个图是我们团队的一名女同学画就是一名女警官， 很可爱 今天你看我们。叫买一送二哈，不仅看到了平安北京的本尊啊，还看到了朝阳群众的形象，还有西城大妈的形象。 对，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什么呀，就是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老的时候老是在说网上有好多什么过去的小脚侦缉队，好像都在说这些老头啊老太太这些没事干的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向我们举报线索和热心的群众，包括比如说特别说警察叔叔在7点半的时候，我们在大望路桥底下发现有一个人，天很冷，然后就是在躺在那儿，人不知道怎么了，是喝醉酒了还是怎么，希望你们去出警处理一下。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其实在关心着你，是默默的关心着社会上的大众的，就是公众的安全呀，然后可能街边的一些小事儿啊，大家都在关注。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很多青年人哈，就是都是加入了这个大局里边给我们举报线索的并不是那些大家想象的老头老太太，其实很多都是我们同样年龄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现在是我们非常感动的是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对， 共同维护咱们这个社会秩序和平安，我觉得这就是咱们社会的进步。对 好吧，今天跟郭涛聊得特别的开心也见到了平安北京的本尊，当然也希望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哈。哎，作为青年人哈，我们一方面要工作，一方面还要注意休息， 好的， 注意健康哈。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觉得未来我们很多的青年朋友，其实今天我们觉得聊的郭涛的身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气质，就是他把警察与群众的距离拉得更近。 没错， 通过一个青年人的视角吧，或者一个青年警察的视角吧，群众放在了自己的心里面，就感觉像一个大朋友在陪伴你一样。希望你永远陪伴我们。 好的，没问题。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张悦， 我是曼宁，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听过空气的回音。